27集。 楼下派出所的警察没有料到这场自杀会来得这么的突然，正在架设气垫床的人都停下了动作，看着倒在血泊中的赵云华，良久，孟昭才叹出了一口气。从早晨到现在，他还没有吃上一口饭呢，现在头顶着大太阳晒得他有些发晕，但是7年的刑侦工作经验让他不得不保持镇定，集中精力处理眼下的事情。离开楼顶的时候，孟昭注意到陆时琛不知道什么时候松开了自己的手腕，刚刚那会儿是错觉吗？但是那种微凉的温度好像还停留在手腕上，没有完全的消散。孟昭快步下了楼，拨开几个凑到楼前的建筑工人，走到了赵云华的旁边。他绕开血泊半蹲下来，探出手指试了试赵云华的呼吸。一旁的陆时琛问他， 哎，怎么样？ 很微弱。 陆时琛也半蹲下来，他看着赵云华的脸，那双眼睛的眼皮半合着，露出些许眼白，让人无从判断他到底还能不能看清眼前的世界。陆时琛问， 是不是你杀了周燕？ 孟昭看了陆时琛一眼，不管眼前这个人是不是罪犯，但是平常人看了那篇公众号的文章，在面对着这样死不瞑目的赵云华，多少会生出一些复杂的恻隐之心来。但是陆时琛脸上的那种冷漠的神情，让孟昭不由得又想到了10几年前17岁的陆时琛无动于衷地望着那条痛苦挣扎着的狗的神情。就在这时，孟昭注意到赵云华的指尖几乎不可见地动了一下，显然陆时琛也注意到了，于是他又追问了一遍， 是不是你杀了周燕？回答我。 他现在没有意识。 孟昭不由得对这样逼问一个将死之人的陆时琛产生了些微厌恶的心理，他开口阻止道， 先别问了，这种情况下如果再让他产生情绪波动，会加速他的生命流逝。 陆时琛看了一眼孟昭，站起来没再说什么。孟昭产生了这种联想， 这张毫无表情的精致脸让他看起来像是一个无法与人类共情的假人。 几分钟之后，周边距离最近的公立医院派出的救护车呼啸着到达了现场，医护工作者把赵云华抬到了救护车上。 一旦有消息，我们会立刻通知你们的，我们先走了。 坐着陆时琛的车返程的时候，孟昭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在脑子里梳理着这件案子。的确，那根狗毛在最初极大地干扰了他的视线，让他一度把陆时琛当成了案件的突破口。但是这中间也没耽误多少时间，起码陆时琛提供的7号楼信息让他发现了周衍日记本的重要线索。明明每一步都没有出错，都在按部就班地接近真相，那么 到底是从哪里开始被打乱了节奏呢？大脑中一片混乱，孟昭有些头疼地揉了揉太阳穴，他朝后靠过去，闭上眼睛，倚到座椅靠背上，想让自己镇定下来。片刻之后，陆时琛在旁边开了口：“ 那篇公众号的文章写得够及时的呀。”“ 对，是那篇公众号文章。” 孟昭倏地睁开眼， 那是导致赵云华自杀的最直接的根源。很明显，从一开始赵云华像往常一样去周岩家里打扫卫生，故意表现出自己对周岩的死毫不知情，再到后面他打算将作案凶器那根编织的捆绑绳秘密处理掉，还有他今天试图坐大巴逃跑，都说明最初赵云华的自杀念头是没有那么强烈的。而那篇故弄玄虚一口咬定赵云华误杀了周岩的公众号文章，直接导致了赵云华放弃逃匿，选择自杀。作为杀害周岩的凶手，赵云华或许该死，但绝不是应该怀着对周岩的一腔恨意而死。他选择这样自杀，无论是对周岩还是对他自己来说，都是最残酷的一种结局。 一般来说，为了不干扰办案进程，这种涉及到凶杀案的新闻，正经媒体在发布之前都会比较慎重。像这种直接点名道姓揣测凶手身份的文章，以前从来都没有发生过。想想就知道发布这种文章的后果会有多么的严重。 如果作者猜错了，赵云华不是凶手，那这篇文章很可能把一个无辜的人逼上众矢之的的绝境。如果恰好猜对了，赵云华就是凶手，这篇文章会直接导致凶手逃匿，更别提这文章还采用了激化事态发展的那种故弄玄虚的语气。 孟昭拿出手机给技术部拨过去电话：“ 喂，超哥，给你发个公众号，帮我查一下背后运营者的地址。” 挂了电话，孟昭捏紧了手机，他非得去见一见那篇文章的发布者，亲自给他一点教训。几分钟之后，孟昭的手机震了一下，张潮发来了那个公众号的地址，是本地的地址。孟昭估计了一下位置，跟玉湖湾还算顺路。 老夏，麻烦把我送到云溪路那里。 因为刚刚陆时琛那张神情淡漠的脸，孟昭前一阵子刚对他好转的印象又急转直下了。他再一次清楚地认识到，他跟陆时琛根本就不是一类人。他打算从云溪路下来，然后再打车过去。陆时琛用手指敲了敲方向盘说：“ 连车载导航吧，我送你过去。”“ 不用了。” 孟昭委婉地回绝道。“ 这一下午也耽误了你不少时间，离4S 店下班还早，去看看车的维修情况吧。” 陆时琛先是没说什么，到了云溪路之后才又说了一遍：“ 地址 在这里，停下就可以了。” 孟昭察觉到陆时琛并没有停车的意思。“ 哎，不是，陆时琛你什么意思？” 陆时琛的语气无波无澜：“ 告诉我地址，我送你过去。”“ 停车？ 地址？” 眼见着陆时琛丝毫没有停车的意思，孟昭提高了音量说：“ 陆时琛，你把车给我停了。”“ 前面要左拐吗？”“ 哎，我让你停车。” 孟昭的脾气彻底上来了：“ 你这是在妨碍执行公务，知道吗？” 我以为我是在帮你。 陆时琛的语气镇静的像一捧冰水浇在了孟昭腾腾的怒气之上。“ 我左拐了啊。”“ 行吧。” 孟昭深吸了一口气，努力地平复着自己的情绪，让自己不至于在车里跟陆时琛打起来。眼下还不是跟陆时琛起冲突的时候，他还得留着精力处理更重要的事儿。僵持片刻，孟昭没忍住骂了一句：“ 哎，我说陆时琛，你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啊？” 什么叫骑虎难下？什么叫退一步海阔天空？孟昭觉得自己今天算是有了深刻的体会。 这能算得上是非法拘禁公职人员吗？